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唉，即系今日咧，即系其实嗱，因为其实琴日咧，我听呢个决战中环啦，咁啊，即系啊，我听阿昌昌又提起你啦，咁啊又话你即系同呢个吓，即系自己又喺节目嗰度开赌，又话唉赌20万都得，因为唔讲我都唔记得啊。 讲咩？ 就系话20万系赌咧，就系呢个民主党唔会转太咁样样。 咁你有个分？ 喂，你而家你见到咁嘅情况啦吓，最近 系你咪独栋拧过水咯， 帮唔系，但系有冇人落住先？ 冇人落住， 冇人落住咁 望嘅，收翻屌你，讲下啫嘛，屌你信。 喂，你真系 唔好讲嘅啫，唉，咁呢句咧就阿阿俾阿院长 cap 翻出嚟啦，唉， 一打大镬啊，院长表契弟啊就， 咁你怕萧少通呢样嘢，真系好明显噶大佬。 咁所以其实呢啲嘢呢，你去到即係而家去到即係第二轮諮詢完咗啦。其实你相比琴即係旧年同期係咪，即係旧年同期，即係你叫做係第一轮諮詢，第一轮政改諮詢之前呢，其实你要见到就係话嗰陣时，即係你无论泛民又好，即係其实係即係學界又好，其实都会有个队形喺度嘅。即係你会起码就係话啊，我哋有 agenda。第一就起码呢就搞个622公投先。係咪之后呢，即係起码啊戴耀廷佢俾条明路你睇，就係话哎我哋有目标嘅，我哋会占中嘅咁样。喂，但唔係喎，问题就係话而家去到最后直路喎，你连呢啲嘢都冇晒喎，因为其实你所有可以做嘅嘢已经做晒。甚至乎你戴耀廷呢，即係其实佢已经喂，即係好似有啲回堂大佬。即係佢嗰陣时就话公民抗命啦，即係咁你而家仲公唔公民抗命呢，提都唔提，而家就反而同你就同你即係 counter offer， 就係话即係好做啦，係咪，就係话唉咁不如咩啦，即係用呢个23条嚟交换呢个咩啦，交换呢个普选呢个特首啦咁样。咁啊，所以其实你话雨伞运动之后有冇赢到呢，其实如果你系以大家嘅心态嚟讲呢，其实你起码输咗希望先啦，已经系 输到扑街 啊，冇晒希望啊！你 所以其实我话攞20万，咁阿爷攞2亿嘛，扑街 啊！ 嗯， 有人同 你话赌20万， 唔系你讲有人开价俾梁国雄， 系你讲过啊，你讲过啦呢个， 讲过呢个系啊。 咁喂，紧我哋嗰啲20万系九牛一毛啫，扑街 系 咪先？长毛都沟 啊！ 长毛话系透过一啲即系江湖人士同佢 讲， 你开嘅价俾我。 哦，江湖人士。 如果唔系，跟住后屘我就同阿长毛讲，喂，点样杀得过仆街？你呢二亿真系抗争基金嚟， 系嘛？ 吓， 不过话你嗰票系实太值钱。 系， 嗯， 其实长毛嗰票咧，比一般坊间讲嘅一亿咧系多咗一倍啊嘛。 嗯， 唔系因为佢你咁讲，佢系 因为长毛系冇人会。系谂到佢转态噶嘛？ 因为你嗰个系 figure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对于呢、這个共产党嚟讲，即系如果你系长毛都收买到嘅话，你系等于即系其实系即系 收购咗成个香港。 唔系啊，即系你等于系即系好似你打仗咁啊，以前打仗 啦， 嗰啲部落打仗咧，即系啲部落打仗咧，赢咗对面嘅部落咧，会攞个即系对面个酋长咧，嗰个头嚟做器皿噶嘛，系咪？即 系摸个头攞嚟做器皿， 系啦，即系个情况就等于就系攞咗个头嚟做器皿啦，系咪？即系嗰个胜利，嗰个 symbol， 嗰个意义好大。喂，尤其系你一亿对于共产党嚟讲算得系啲乜啫？喂，但系即系如果佢自己本身可以话到俾你听，喂，连长毛都系收买到，即系你有边啲人系收买唔到咧？咁样样，咁啊，即系咁，所以其实而家嘅情况好简单啦。所以你嗰阵时话，其实你而家去翻退场啦，系咪？即系嗰阵时话，雨伞运动退场咁样样，个个都话，唉，我哋已经赢咗好多啦。咁你而家你回望翻转头又半年制啦，又剩啦。咁其实我哋赢咗啲乜嘢咧？即系我觉得好讽刺啦，系咪？即系你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咁尤其系就系话，你其实。冇乜方法未用过㗎喇，可以用嘅方法係咪，尤其而家 剩返一招囉， 係 就係唔好鸠彩佢囉， 唔鸠彩 佢政改諮詢都唔理佢， 係 跟住就话到明捆绑返佢政改，你得呢一招㗎啫。不过我就加多一点，我就认为係 爭到最後嘅盒， 係 睇下立到幾多，嗰陣時候再先再諗。 嗯，你講就咁樣講嘅啫，即係而家空群，即係而家你見到喂共產黨同埋佢潛伏喺泛民陣營裏邊嘅人，即係空群夾擊啊，觸動夾擊你。喂，即係琴日我哋喺橫行金英道都講過，喂，你先有呢個澳洲籍岳飛，就同埋一個李即係李思嫣出嚟就走去搞呢、這個國家至上論啦，即係呢個獄警法同埋呢一個嘅啊乜鬼嘢啊！ 啊，好笑好笑在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李思嫣咧去搞、這個、 反港獨， 反港獨， 佢搞呢個獄警聯署簽名運動咧，其實個 set 個 target 係幾多咧？係10万， 係啊， 邊度有咁多獄警啊？ 誒，唔係，即係其實係即係叫做係佢係即係 set， 即係其實又擺街站啊，叫人嚟簽名啦、啊，即係佢係收集10万人嘅簽名，就係話咧，就係、是、建議呢、這個即係政府啊，即係立獄警法啦咁樣樣。喂，咁但係同時間，喂，而家好興搞聯署係嘛？ 嗯， 即係另外一個搞聯署嘅人，又係 set 個 quota 係10万喎、啊。咁、那、嗰個邊個咧？黃成志喎、啊。咁啊，黃成志當然佢就唔係話佢自己去搞呢、這個即係聯署啦，但係真係即係除咗佢之外，即係究竟边个认呢个头咧？佢自己到今日今时今日为止咧，其实都系即系你见到好唔老实咯。有时就话有时又冇。咁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本人我都访问过佢嘅。 嗯， 佢就话：，唉，唔好话有边个即系即系搞呢个联署咁样样。究竟呢个系咪事实咧？咁样样，即系嗰日系我自己本身系放假之前访问佢嘅。 嗯， 但系佢下昼已经同呢、這个即系苹果讲啦，啊系有呢个联署，咁但系咧就10万都未一票。咁但系琴日咧就有啲人就揭破佢啦，就系、是、话其实系佢搞啦。 吓、 啊，即系你净系搞唔搞联署咁 Q 唔老实啊？已经 唔系上个礼拜四、 啊、 记唔记得啊？ 系 我话你哋喺度噏紧啲咩狄志远啊、李华明啊、嗰啲黄成志嗰啲名嗰阵时候，我一定系会点系啦。 系啊。 屌、嗯、中啦，我又中中中又中啦，仆街！ 嗯， 喂，嗰班人系咩人咧？其实由同民主党即系组成民主党同港同盟合并嘅时候，其实已经潜伏咗喺个泛民嘅主流里边啦。 系啊， 佢点解会合并啊？系咪？第一嘅考量就系94年嘅立法会选举，应该系95年啦。Sorry。九五年嘅立法會選舉你贏唔到噶嘛？你唔靠當陣時司徒華同李柱銘嗰支旗，贏就冇咩？呢個係此其一，佢會考量嘅。第二，佢一定係同阿爺打招呼先啦。你諗下張炳良嗰陣時係乜嘢啊？係資委嚟噶嘛？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嚟噶嘛？跟住再過渡嘅就係籌委會嘅臨時立法會啊嗰啲咁樣嘅成員嚟噶嘛？喂，其實同阿爺根本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何俊仁有一次爆我俾我聽噶，佢話張炳良唯一嘅好處對民主黨係乜嘢咧？佢而家飛上北京，冇通知嘅情況之下，敲老平個門，係可以見到老平啊嘛，即係直接可以見到港澳辦主任啊。 哦， 咁所以呢個根本就係地下黨員嚟啦。 即係你話啊，張炳良 冇錯啦，成個會點系統裏面，我估有幾條友一定係地下黨員嚟嘅，盧子健。你知唔知盧子健係我哋啲師兄嘅師兄嚟噶嘛？佢個背景係令人咧係即係非比尋常。佢讀醫，讀撚曬個 course， 70年代喎、哦，80年代頭喎、 哦，好難讀嘅喎、哦。 讀 media 喎、哦，準備去實習喎、哦。唔讀，翻去讀 social sciences， 跟住個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咁多錢。喂，有醫你唔讀？喂，香港到而家為止，唯一個專業係瞓喺度都有錢收噶嘛，大哥。你唔中意進修嘅，唔中意搞呢個專業嘅，屌求開間診所啦。 不過盧子健其實佢近年都已經係非常之低調 啊。係 嘛？你唔知佢住邊度㗎？佢住山頂啊，仆街。 佢 有錢到，開完嗰陣時候開完民主黨啊， 佢好似之後 有個 Benz 10点几下邊有個司機接佢走㗎。 佢之後搞咗個係咪 consultancy 係咪？ 系啊，搞 PR 咁啊， 咁你搞 consultancy， 你尤其系要做政治公关，你要搵得到钱嘅，你冇翻一即系而边个人可以俾得到钱咧？即系其实喺香港嘅政界嚟讲，你除咗即系你泛民，你做泛民嘅生意都系肥佬礼俾钱嘅啫。咁你肥佬礼有冇咁多钱俾你泛民啊？大佬又可以即系 靠你 供养到你盧子健发达嘅。 我上过去， 边个人嚟嘅咧？ 喺金钟。OK， 好似系力，唔、知边度，总之系嗰啦，即系金地站嗰站。 唉，总之泛民嚟讲捞得好掂啦。 屌大架，我呢个 office 咁滞啊， 系嘛？ 起码都成5-600尺嘅 conference room， 坐10几20人啊，可以。 系。 你諗下幾犀利佢？喂，無端端唔讀醫，走去讀 social science， 但係呢個都唔係關鍵。頭先我講漏咗一點。佢做亞洲學生協會嘅秘書長。學聯係 chairman 嚟嘅，嗰陣時候一片紅嘅時候，亞洲學生會會咩咧？係無派。是共产党的同埋苏联嗰阵时候撑嘅一个组织嚟噶嘛，佢做嗰度个亚洲学生协会嘅秘书长，佢所以佢就写国际政治，根本佢系俾人一早入咗，学生时代已经俾人入咗啦，同梁振英一模一样，所以成个汇点系统，即系我翻翻转头就系、是、成个汇点系统，我估啊，你数十只手指，起码有五只系地下党员啦， 吓、 啊，刘乃强又系，系咪？陈文雄又系， 嗯。 是啊 ，Q 仔好啲，因为佢太过顽皮啊嘛。 嗯 嗯， 所以一早俾人踢走咗啦。跟住张炳良啊嗰啲，全部呢班人都系咁噶嘛。所以李柱明啊，最近都讲啊，私下讲咗，不过我讲埋出嚟冇所谓啦。佢几十岁人都唔介意我讲咩。佢话：，唉，嗰阵时真系笨柒。 嗯， 佢真系用呢个 exactly 用呢个 terms 同合拼，屌俾人摆咗度啊，大佬。跟住喺个民主党嘅纲领度咧，佢话写咗一国两制。支持香港恢复，支持中国恢复香港呢个特别行政。 咁所以叫做系即系民主回归派， 系啊，后悔紧啊，大佬。 即系所谓民主回归派，其实就好大程度上系要归咎于佢哋，系嘛？ 直情啦，啊、你睇下民主党啊，嗰、那个成个政纲嘅总纲啊，你睇完之后你都作呕啦。 喂，唔怪之啊，你唔肯同萧少涛对赌喎。萧少涛嗰个解释就系、是，喂，因为有呢一种咁嘅结构性问题，喂你。即系到时到后呢班冇议席嘅人，或因为财力或者因为背后啲政治压力，系可以夹住有议席嘅人就走去被逼待住先。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呢班人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嗱，政治光环佢哋又冇啦，个议席又冇啦。咁其实佢喺党里边，其实除咗个中委嘅一个身份之外，其实佢哋有咩价值咧？其实系 冇乜价值噶。 系咯，即系冇乜价值嘅功能上冇嗰冇价值，而且 要睇预夹啦。 啊、 即系真系嗰啲乳鸽啦，即系幼嫩嗰啲乳 鸽。 究竟你有几大嘅反击力？ 睇下欧乐轩， 唔系欧乐轩，你下下攞呢样嘢嚟空都冇意思噶，下下都话攞退党嚟， 下下都系退党。 你空得几多镬啊？ 似捻似退党，屌！即系人哋已经当咗笑话。 屌，下下都即系黑社会啊！屌，下下都话要劈友，下下都话要打我嚟打你一镬嘅，咁你就唔得啦！你真系打嗰个时候你就去打啦，即系阿 B 哥嗰个时候冇讲错噶，欧乐轩。三部曲嘛，第一部曲，你喺个中委会里面要求开召开呢、這个特别会员大会，唔得嘅，你自己搜集签名，开呢个会员大会，跟住第三我唔记得咗系咩啦，即系 more or less 嗰啲咁嘅嘢啦。如果唔得嘅，你先至退党，咁啊嘛，呢、這个系 B 哥三部曲醒呢个欧乐轩噶嘛，欧乐轩唔听。下下自己出嚟一路 出口術， 出口術 撚數啦！即係歐樂協對索羅協，即係冇有講。 索羅 B 啊，唉，阿索羅協喎，而家 係講。索羅協啊，咁啊，所以其實你話你點樣睇咧？即係其實呢樣嘢嗰個情況就好奇怪啦。咁你問題就係話呢班人又冇議席，即係又冇又唔知叫唔叫有冇資源？我哋呢啲我哋即係局外人唔知喎，係嘛？即係又冇光環，冇光環。咁究竟佢喺个政党里面嚟讲佢咩角色呢？即係其实对好多人嚟讲其实一个迷喎。 阿爺禁制嘛。阿爺一禁你制嘅时候、你所有线嘅人、包括狄志远、李华明、黄成志、卢子健呢啲咪要喺民主党党内嘅不同层面去搞呢样嘢囉。第一佢会讲就係话唔好公投啦。 係。 系嘛？你都佢梗系会攞另外一套说话啦，唔通话阿爷揿佢制咩？佢梗系话俾你听，又冇用嘅公投。 系， 系嘛？而家雨伞运动都过咗，阿爷都唔会听你讲噶啦，不心一力都唔会否决，亦都唔会推翻噶啦。 黄成志有个阿乔文啊嘛，搞咁耐，你争啲咩翻嚟啊嘛？ 系，咁佢 呢个问题应该系我问黄成志，呢个系我代本土派问黄成志。本土派，你记唔记得我喺度？我喺一路阿乔文时话佢以否定作为肯定啊嘛。佢、否定咗我过去嗰二三十年嚟所争取嘅任何多同少嘅成果都计、都冇嘛，佢认为系，咁所以佢咪一个反转呢、个世界嘅逻辑真系咁简单咩？政治系最复杂嗰样嘢啦，难过做生意十倍啦，大佬。 嗯， 但系佢哋个逻辑就系咁啊！而家应该问黄成志啊，代表本土派啊，究竟你过去嗰廿年嚟争取咗乜嘢啊？ 佢帶翻你啊嘛 ，Anthony， 我記得喺個訪問裏邊，屌我幾年可以爭取民主。 我陣間聽，我哋陣間聽，你聽咗啦係嘛？ 我冇聽到，我就睇你個手稿咋， 真係好好笑其實，你即係一定要聽翻，一定要聽翻。 私人獎啊嘛，啊佢好似有份咁樣嘛，點解撲街佢私人獎？ 係啊，唔係佢話，唉、哎、我好支持你工作㗎，咁但係你咧， 你幫我有 share 下啲文啦，包括你自己一篇咯。 嚇、啊，唔係跟住佢話咩？唔係其實我點樣辣興佢咧？就係、是、因為我又問佢。其实你交代返成件事先，即係其实又係讲联署㗎嘛，咁佢又系唔肯讲佢自己，佢又唔肯承认佢自己有份联署喎，系又唔肯承认自己系即係鼓吹搞联署喎，咁我就问咯，喂你而家系写文啊，咁你写一篇文出嚟又话即係之后点样啊，有咩出路啊，政改咁样，然之后喂如果有啲人系咪即係因为你写一篇咁嘅文，因为你一篇咁嘅红文啊，然之后自己搞一个叫做系联署咁样样，即系个而你个目标系只系十万嘅啫。喂，大佬， 你借啊，问阿周荣借咪得咯。 喂，周荣啊，即系咁大件事，保普选啊，呢个保普选反占中都180万。喂，讲真，如果讲诚意，佢多过你。喂，而且喂，你而家我真系发觉你同阿周荣。其实个目标系即系如一喎，系嘛？即系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呢个目标都系即系希望系通过呢个政改。 你谂唔到佢其中一个咧背后嘅考虑、 啊。 你谂下个背后咁细嘅人，佢会点样说佢啦、 啊、 ？Anthony 假设你系黄成志啦 ，Anthony 系 帮手喺个泛民嘅阵营里边叫一啲人去支持呢、這个政改方案， 耐 住先。個 argument 好簡單嘅啫，同我上個禮拜講嘅嘢一模一樣啫。究竟你想繼續維持1200人嘅選舉啊，定係有少少進步？ 嗯 嗯， 其實都多多㗎啦，嚇、啊，即係香港人有普選啊嘛。你諗下香港人幾戇居啦，過去嘅日子裏面都係㗎啦，一路睇住個電視，見到曾蔭權同梁家杞度辯論，就覺得自己參與咗㗎啦，跟住走去去中庭耀嗰度排隊去投票嘅，屌、我死都唔肯去啊，大佬！因為點解你會係墮入咗個迷思啊？obsession 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啊，即係早兩日啦，即係其實阿代根咧，即係你話阿傑哥咧咁樣樣就同佢即係喺呢個即係商台係咪商台唔知唔記得咗啦， 係商台， 即係商台辯論啦，就喺度話喂，其實你唔好成日問我，即係佔中之後，即係之後點樣啦， 下一步點走？ 下一步點走啦？你點解即係佢？ 如果我係阿傑哥咧， 點解你唔問翻？ 如果我呢個辯論咧，我就會同佢講。你出少兩句聲咪當幫忙咯，哥。 唔係而家結果。 喂，而家乜都未有嘅時候，你已經近咗啦。 嗯， 你而家係叫我哋接受831個決議啊嘛。 嗯， 係咪佢落幾多道閘啊？三道閘啊嘛，你照接受曬，跟住殺咗先啊嘛。 嗯， 你出少兩句聲，咪就係我哋嘅方向咯。 啊， 阿哥，我當啊，我哋真係預估到，我當你係即係預估到呢一個嘅。最後嘅結果831都係不能夠改變嘅。阿爺照原封不動擺呢個嘢上台嘅、 嗯。 你而家唔好而家噏住啦。我而家冇當你係鬼啊。不過你唔好噏住。 嗯。 你越早噏呢即係我哋嘅談判籌碼越嚟越少㗎嘛大哥。 嗯。但你見到喂即係對家即係例如喺咩平台嗰度都買有啲文呢講如何在831裏面爭取最大嘅民主空間㗎嘛。咁你而家網上面又好現實世界又有阿黃成志嗰啲喂不斷咁樣製造呢啲咁樣嘅輿論。其實喂你真心想企硬嘅人係咪真係因為呢咁嘅言論再企得咁硬呢 唔係所以就係個陰謀就係咁囉阿龍。佢就係想你有一啲人 come from 泛民嘅陣營嘅。 嗯， 而家讲一啲好说话帮佢。 嗯， 咁你自己会内乱啦。第一，我哋会屌鸠佢啦，即系摆佢喺你呢咁嘅节目度。第二咧，你系会内控啊嘛。 嗯嗯， 同埋激进嘅人，特别喺民主党党内嗰啲主流泛民里边、嗯，都唔敢太过分，因为要迁就佢哋。 嗯 嗯，或者你要回应佢呢一个咁样嘅诉求。 嗯， 原本你可以窗口一致对准阿爷嘅，喺而家剩翻嗰几个月嘅时间里边， 嗯， 你都俾佢。消耗咗你嘅精力啦。 嗯， 其實你泛民主流咧，呢一鑊我估計咧都係撲街嘅啦。 嗯， 係嘛？我唔敢賭嗰20万咧收翻啦，係嘛？但你都係好大鑊噶啦。 唔係而家唔係你話賭20万嘅問題啊。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情況就好尷尬，就即係因為咧，我哋有何俊仁啊，即係有啲語夾啊，民主黨嘅人喺度做節目啊嘛。 咁啊，即系， 所以搞清楚啊，大佬， 你要搞， 你唔好累醒我哋啊！ 咁你都搞，咁你都搞清楚啊！ 你知道即系熱狗佢邏輯點樣噶嘛？佢連 Q 仔咧，佢打電話入嚟封煙咧，佢都可以係代表你成個花生台噶嘛？喂，而家唔係，而家成個 A V 人喺度做節目，喂，咁啊變咗即係成個花生台嘅代言人，喂，大佬，佢哋嘅邏輯係咁噶嘛？即 係 變咗我哋係賣港台噶啦，唔係篤灰台咁簡單啊，哥！即係其實係咁樣啊！即係如果以佢嘅邏輯啊！即係所以你話大唔大鑊啊？所以話 歐樂軒喺個節目嗰度淨係講女嘅啫，講 AKB 嘅咯，佢唔講政治嘅咯。 何俊仁而家喺個黨嘅笑談裏面咧，都係同阿譚咧喺度拋歷史嘅。 唔係老實講啊，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唉，你阿仁哥佢敢唔敢喺節目嗰度即係認真同我哋喺度講三跑啊？老實講，我就係想講翻個問題啫。即系我呢、這个我其实我当面我当 嗰晚食宵夜佢咪 我当面都问过佢噶，佢即系其实佢系冇佢系完全系冇答案嘅。喂，老实讲，我净系问一个问题啫。喂，你话即系融资方融资嘅银行，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帮你做紧 gatekeeper 角色，即系帮你做紧个守门员嘅角色。如果嗰样嘢 work 嘅话，就可以照去。但系问题，融资方即系帮借钱俾你嗰间银行，佢唔系 佢都唔识 finance 嘅。虽然我都好渣。我好怕對嗰啲 finance 嗰啲數，阿哥啊，呢個世界就冇 bad debt provision 啦，我屌你， 啊， 嗯， 係咪？呢個世界就唔會還到錢啦。 唔係，同埋你個政府嚟噶嘛，你政府你搞唔掂個機場，佢自己本身一定係要咩噶嘛 ？Exactly 啦，我就正想講下一句就係，因為你係政府啊，所以係咪都借俾你啦？ 唔 係 咯， 佢唔係會睇你究竟嗰、那個 個 project 業務。或者呢個 project 究竟係唔 viable 啊嘛？ 佢借錢俾你搞三跑個單位， 因為你背後你政府做 guarantee 係啦，你唔係淨係機管局咁簡單，唔係淨係機管局嗰條數啊嘛。喂，而後面你個政府其實係有幾萬億嘅即係外匯儲備啊嘛，哥。 咁點解你要問人借咧？點解自己唔俾咧？喂，呢、這個真係奇怪啊嘛。 然之後你 俾利息人賺啊？ 然之後你就話即係立法會其實冇辦法㗎，咪由得佢繞過去咯。然之后咧，就有呢个银行咧，就帮我哋做 gatekeeper， 就系咁啦。 啊， 就系、是、想唔通过立法会去攞拨款，所以佢藉呢个机会向银行攞钱，咁咪唔关你立法会拨款事咯。 啊， 机管局冇人借啫嘛，机管局一个独立王国嚟噶啦嘛，基本上已经系系嗰阵时候港英殖民地年代带落嚟嘅房委会、机管局、 系啊、 市建局呢啲产物嚟噶嘛。 啊， 咁就系将其实好简单嘅啫，张炳良嗰阵时候你有读。佢 CDU 嘅，佢寫極嗰係嗰篇文嘅啫，係咪？就係講私有化啊嘛，佢解釋兩個理由嘅啫嘛，嚇、啊、出咗好多個 academic journals 噶啦，都係寫兩個 point 嘅啫嘛。一政府想減輕自己嘅財務負擔，其實最重要背後嘅目的係在於減輕日後喺回歸之後嘅政治壓力啊嘛， 嗯， 令到你立法會係監察唔到嘛，已經噏中啦，俾張炳良。啊！ 呢 个可能有内线啦，屌嗱，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个博士论文都系写呢个 point 嘅啫。 甚至乎坏事， 两句讲完啦已经。 甚至乎坏事做尽添，屌！即系其实你而家你甚至乎你同阿田新合作添，真系，唉、哎、呢样嘢真系无限大。 辛苦咯， 咪所以咧喺呢度再讲一次，喂大佬啊，喂何俊仁啊，你真系睇路啊，大佬你哋，我扑街你累埋我哋啊，大佬。 我谂佢已经睇唔到条路噶啦，因为你 大 镬 啊，大佬， 你谂下喂， 但系佢星期二嘅节目，我而家谂住咧。阿索罗 B 咁中意同何俊仁做节目咧，索罗 B 顶咗佢啦。 阿索 翻去最最改咗个征告佢啦。 阿索基顶咗佢。 谭志强、 索罗协、 阿索罗协加呢个何俊仁算啦。 唔系 大佬，唔系而家牵连埋我哋啊嘛？大佬，你又冇喺个党个笑谈同我讨论政改，你究竟过唔过？同埋你过唔过关我叉事啊？大哥，关咩事啊？大哥， 喂，主流派又 你又唔需要写文联通过，你又唔会问个长毛，又唔会问过我，大佬，你哋自己做嘅嘢，喂，大佬，我哋各自主持都唔同。 你冇乜嘢啦？你而家你净系咁样讲，你就系俾出边啲人。你睇呢个仙人掌啊，都系觉得系社民联同埋呢个民主党联手合作嘅一件嘢嚟噶嘛，大佬。 屌你问阿长毛啊，你而家即刻打俾佢啊！ 喂，我做 佢争啲都唔知咩叫仙人掌啊！佢知道花生台因为上我嚟做节目，大佬啊，又话想做足球咁样。 但其实我访问，但其实我访问过佢嘅，即系仙人掌， 佢唔记得啊，大佬，饮大两杯佢记得啊。佢所以喺呢度再提一次啊，喂，大佬啊，你以为攞咗一个网上嘅平台？可以 approach 一啲激進嘅群眾，你攞個平台同你嘅 content 係兩碼子嘅事。 唔係，即係其實你俾個平台， 如果你嘅 content 係諗住唔搞公投，唔反對政改方案咧， 我俾個熱血公民嘅平台你都冇用啦。 冇用噶， 嘥氣噶咋？ 喂，唔係啊，同埋根據你哋頭先咁嘅分析，其實民主黨唔係冇撚用啊，冇撚得救啊！即係你諗下，喂，會點係黑嘅？喂，然後喂主流派，喂黑， 即係紅底， 係咯、啊？喂，咁然後你阿鐵頭嗰啲主流派，喂，因為啲咁嘅利益俾人入 Q 曬，喂，其實喂唔死都冇 Q 用噶咯喎！ 我唔覺得佢有咩利益，唔係分咩？ 係講緊你入咗啲公職嗰度，你好多嘢你被逼去 defend 呢個政府，而因為呢一樣嘢引申落去，喂，其實代主先都可以係咁樣 嘅 啫。 誒，呢個就係佢哋嘅問題同埋邏輯啦。不過下一次我翻嚟咧，我想再講一樣嘢就係、是、咧。即係呢、這個，你成日叫佢做咩？鳩毛頭啊！ 啊，鳩毛頭！ 佢哋、哎、真係一有自樂啊！下轉頭翻嚟。 好，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细看时局变化，睇得高，站得远。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Johnny Fox、索罗 B。 女王 Pen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你仲喺度听火烧万世桥？你信唔信打你啊？ 我阿爸都未够胆打我啊！我要听动漫嘅资讯，梗系要听火烧万世桥啦！我系高达， 唔系，我系梁明忠。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